Part 3. Listen and respond. A.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一， 我去年在纽约玩了半年，今年在日本玩了半个月。 这个小姐今年玩了多久？ A. 半年 B. 半个月二，他上周到日本做生意，周末已经从日本回台北了。这个先生现在在哪里？ A. 日本 B. 台北三，上次的台风没有这次的可怕。哪次台风比较可怕？A. 上次 B. 这次四， 听说台风快要来了。 台风来了没有？ A. 还没有 B. 已经来了。五， 今天下大雨，哪里都湿湿的，真讨厌。 这个小姐喜欢下雨吗？ A. 喜欢 B. 不喜欢